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给点续人啊，这是南京，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单，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 了。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穿山锁二乔。这个是唐朝的诗人杜牧之，也叫杜牧哈、啊。这个一写的一首名诗了，可以说，说的就是火烧战船，赤辽兵。如果说曹操打了胜仗，那么孙策的媳妇儿啊，周瑜的媳妇儿，就让曹操给弄到铜雀台上，这边搂一个，那边搂一个，以乐晚年了哈、啊。这个铜雀春心锁二乔。上回咱们这点书说的是智击孙权。跟着就得直击周瑜了。说诸葛亮过江，舌战群儒，直击孙权，直击周瑜。为什么诸葛亮他敢直击孙权，他敢击周瑜？一个人做什么事必须了解对方，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因为诸葛亮明白，说江东六郡81州以内三市，头一代长沙太守孙坚，孙坚虽然没创下六郡81州的事业，但是已然给奠定了基础。小霸王孙策、孙伯符跟着周瑜、周公瑾创下江东六郡81州的事业，没想到孙策年纪轻轻死了，这是第二代。然后传给兄弟孙权、孙仲谋。孙权父亲死的时候他9岁，哥哥去世的时候18岁，掌握江东六郡81州的大权。到火烧战船赤壁鏖兵的时候，孙权掌握江东的权力，身为江东之主已然是89年了。建安5年接的这权力，孙权素有英雄之志。咱们说过，小霸王孙策、孙伯符跟周瑜、周公瑾带着人闯江东。孙策聪明就聪明在这地方，所以说为什么长沙太守孙坚给奠定了基础呢？孙坚18镇诸侯讨董卓之后就回到了江东，孙策也看出来江东是块宝地，因为天下诸侯逐鹿中原，全都奔中原来。袁术、袁绍、曹操、吕布、刘备，天下这些人全都奔着中原，没人想着江东。结果孙策、孙伯符跟着周瑜创立江东事业，远离中原，我开辟我的战场。所以说创下这片事业，他绝不能甘心的双手奉给曹操。而且孙权 18岁接过江东事业，成为江东之主，现在已然有了78年、78年的可以说立政经验。他能够轻而易举的跪地归降，得嘞，我把地丁钱粮册把印绶给您，我归降了。孙权绝不能这么办。但是孙权江东61州跟曹操相比以卵击石，东吴的兵太少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这个历史背景，诸葛亮才能制敌孙权。要跟刘表那二儿子刘琮似的，怎么记就记不起来了，是吧？所以你得说制敌孙权，他就制敌孙权的道理。那么为什么要跟着敢接着制敌周瑜呢？他也有这个道理。为什么他敢舌战群儒？他知道只要战胜了投降派，就增加了幕后孙权抗曹的信心。所以诸葛亮呢，他的聪明才智绝不是翻书本翻来的，随机应变，见机生情，分析事实，他才能决定我自己应该怎么办。所以单人就能坐着小舟跟鲁肃鲁子敬到了江东，不是光光凭三寸不烂之舌两横伶牙俐齿来顺说江东，你说不行。所以说诸葛亮分析好了，他才能够舌战群儒制敌孙权。他看了孙权的相貌就决定还得击。孙权问他曹操到底有多少兵，他刚150-160万，本来83万人马沿长江下寨连营300里，吓得东吴这些人是直哆嗦。150-160万，江东能打仗的5万，怎么打呀这仗？孙权这人好，很虚心，年纪轻轻26岁做江东之主，面对刘备刘玄德的军师孔明，他敢于求教。那么战还是降，请先生为我出个决策。所以诸葛亮拿言语激他，诸葛亮手拿羽扇轻轻的一抬，半站着，然后又坐下了，亮有一言，不知当讲否？虽我有计策，恐怕将军不肯听从耳。你不是问我是战是降吗？我能说有一条计策，但是你听不听我可不知道。这叫什么呀？您打开这微信，这叫逗你玩啊，炒那小豆先逗逗你。恐怕你孙权不听，我先说一句，我怕你不听。愿闻高论，孙权的意思我听，我先把你心给振服，让你仔细听我诸葛亮的话，我才能把你这火激起来。孙将军，您想想，自打何进吴某董卓进京，天下大乱，李傕郭汜张济樊稠祸乱朝纲，天下诸侯各自起事，袁绍占据河北，袁术占据淮南，吕布两次坐镇徐州，宛城有张绣，西北有马腾韩遂，汉中有张鲁，荆州有刘表，西川有刘璋。孙将军起事江东，占据江东61州，而我家主公刘豫州收复汉南，吞并新野，誓与曹兵决一死战。而今曹操已然身处大难，灭吕布，灭袁术，灭袁绍，收降了宛城的张绣，战胜了北国的乌桓，而且得了荆襄事业，刘琮已死，而今可以跟曹操对敌者，一是江东孙将军，一是我家主公刘豫州。我家主公刘豫州堂堂地州，虽然新野县小，虽然战将只有关张赵云，但是我家主公决心与曹操抗衡，退守夏口，以待天时。那么孙将军，你知道曹操沿长江下寨直逼东吴，如果您琢磨琢磨，以江东61州之力能够跟曹操抗衡，立刻发下战书跟曹操决一死战。 如果您认为吴越之势太弱，战不过曹操，可以从众谋士之论。帝降书跪早在曹操面前归降，也不为怪呀。那孙权受得了吗？孙权这无名火起的心，腾一下这个怒火烧的就起来了。好啊，说的真不错。现在跟曹操抗衡的吕布、袁术、袁绍、宛城、张绣，北国的乌桓全没了。而且以曹操抗衡的，一个是我孙权、孙仲谋六郡八十一州事业，一个就是刘备、刘玄德坐镇江夏，以待天时。你诸葛亮说得好，行。如果我打得了，我就打；打不了，我就跪地归降。孙权不爱听啊。孙权反过来一甩头，啪，胡须这么一抖，我来问你，那刘禹州为何不降？鲁肃心说：“对，问他。”刘备为什么不降？诸葛亮手拿羽扇，轻轻一摇，脸稍微往下一沉，满脸正气。孙将军，想当初亦是田横不辱，我家主公刘豫州人中豪杰，堂堂贵胄，汉室天下人心归之，怎么能区区与人下乎？就这一句话，在座的、在场的这些文武官员全都听明白了。乌侯孙权怒气腾空，诸葛亮饿呀。诸葛亮给举个例子，说想当初齐国亦是田横不辱。田横是谁啊？您要听我说过列国都知道，春秋五霸头一个齐桓公。齐国在哪儿？山东。齐国呢，先是吕氏，然后呢田氏反了，田氏占立齐国，那么齐国的君王就姓田了，在周天子的控制之下。后来秦国出兵，以连横破合纵，齐楚燕韩赵魏秦六国归秦，秦国统一天下，秦始皇登基。始皇吗？秦始皇登基，想着天下代代久长，传给二儿子，儿子再传给孙子，孙子代代久长，没想到传到秦二世就完了，就传了两代。秦二世是个无冒的昏君，结果天下大乱，干戈四起，楚霸王项羽、汉王刘邦两路伐秦，在楚怀王面前立约，最后刘邦打到咸阳，鸿门宴差点死在楚霸王项羽之手。跟着就五年楚汉相争，这部书叫《西汉演义》，结果刘邦扫强秦、灭强楚，打了八年的仗，创下了大汉朝的江山事业，传到而今四百年了，汉高祖刘邦。那么齐国已然灭了，在秦末的时候、西汉初的时候，天下大乱，汉王刘邦、楚王项羽打仗，先跟秦国打，然后汉王刘邦跟楚霸王项羽又打，趁乱之机，齐国的田姓田丹、田荣、田横哥仨就恢复了齐国，也借机会呢慢慢收复齐国的失地，想把齐国重新复兴起来。结果呢，田丹就死在秦将张邯之手，田荣呢跟楚霸王项羽打仗，打了败仗，就死在项羽之手。老三田横立田荣之子田广为君，他自己身为相，保着侄子，仍然想恢复齐国。就在这个时候，汉王刘邦战败了楚霸王项羽，项羽在乌江自刎，汉王刘邦一统天下，登上金殿，成为汉朝的第一个皇帝。那么汉王刘邦就得打听，打听来打听去，知道田氏还有，田横现在在哪儿呢？他的侄子田广也死了，他带着田氏的五百门客 在田横岛，啊，现在这地方还叫田横岛，离着连云港市特别近，在连云港市的外边海里的有个海岛，就在这海岛这儿。汉王刘邦这么一琢磨，田丹、田荣、田横这三个人非常有贤明，齐国的老百姓虽然剩一个、剩两个、剩五百个，要心向田横，将来可不好办，对我大汉朝天下的稳固有着实大的危害。所以汉高祖刘邦就传下旨意，命田横前来归降。田横说我不降，为什么呀？因为我油碰过利益姬。咱们说过，利益姬是个舌辩之士。当初齐国没亡，楚霸王项羽还在的时候，韩信挂印为帅去打魏豹去了，汉王刘邦就派利益姬厉声利益姬去顺说齐王，让齐王归降。结果厉声利益姬到了齐国，顺说齐王归降，齐王答应了齐国归降。东夏齐城72，天下无人能继从吗？厉声利益姬凭这张嘴说的齐国72座城归降了，没想到这消息传到了韩信的耳朵里，韩信心说凭一张嘴就把齐国说的归降了，一兵一将没废，一支弓箭没使，那我不干。结果他没让汉王刘邦知道，也没让厉声利益姬知道，发兵打齐国。结果齐王认为是利益姬出卖了齐国，结果用油把利益姬烹死了。刘邦让田横归降，田横说不行，我油烹利益姬，现在利益姬的兄弟利商在哪儿呢？利商还在你手下做官呢。汉王刘邦说这么办，我不让利商报仇，同时传下旨来，谁要是反对田氏，不能容纳田氏，逼迫田氏彝族，把你这族人都杀了。而且跟田横说，你归降能保全你，如果不归降，那么就全把你们杀了，如果归降可为王可为侯。一是田横一想，如果我要是不归降的话，我这海岛五百人可能都得死在刘邦之手。得了，一狠心，带着两个门客就跟着使者面见汉王刘邦。走到施襄这个地方，施襄得住在驿站那儿，由打这海岛蹭一下就过去了，那是坐高铁啊，那时候没有，骑着马走，所以呢，跟着使者带着两门食客、两门从人，跟着田横走到施襄这儿，离着刘邦长安还有多远？30里地。当时住在驿馆里，田横一想啊，把两个门客叫来了，说当初汉王刘邦是王，我是齐国之主，我也是王，现在他当了皇帝，我在他手下为臣，跪倒在地，他是皇帝，我为臣，我不甘心，是奇耻大辱，我不干呐。说那您怎么办呢？现在还有30里地就见着刘邦了，我说我得面君，我得洗洗，我得沐浴，换换衣服，趁我洗的时候他们没人看着我，我死了，你们拿着我的人头30里地去见刘邦，容貌不会改变，刘邦也无非是想见我一面。手下两个人一听只好听从，劝也劝不了，就跟使者说了，我家主公齐王马上要面见汉军了，所以呢他得沐浴更衣，看得严呐。那你洗澡不能跟着呀，使者只能答应了。使者答应了，田横在里边洗沐浴，结果当着手下两个人拔剑自刎，人头落地了，两个从人拿着这人头来见使者。使者没办法，那走走吧，面见汉王吧，面见皇上吧。使者带着两个从人拿着田横的人头来见汉高祖刘邦，刘邦这么一看，可以看面貌就能看得出来，闭眼而死，愿意死。刘邦泪如雨下，很受感动，让人以诸侯之礼埋葬，现在田横墓还留着呢，就把田横按诸侯之礼埋葬了，把这坑排好了，要埋的时候这二位从客攥宝剑棒摁崩晃，宝剑出匣，唰唰，俩人摸脖子了，两颗人头落地了。刘邦很感动，同时把这两个人葬埋了。这消息呢，就传到了海岛。